也有你寄托。如果有种寂寞不能说，在你眼里没离过，在此刻只要你听我说，再小的事也值得啰嗦。即使有些沉默不能说，留在心里守着我。 我

着风景，勇敢做回我自己，去活出意义。